守护你。

经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，死了一生。 当作善良的魔鬼，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

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

想起谁在远方呼唤啊，归去啊，归去，山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

sign of people. How needs people working?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, sleeping. I will paint the small hotel. Together.La la la la la la 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咯噔转呀转呀转。呜、石头砌成千江，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一角。天下雪比心上水点半曲成舟路是刚过春江，熙攘的沿江山几时前进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打情理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复才华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。呜、穿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又白发。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进黄昏才卸下。昼夜折旧成皱纹，巧把大夫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，不觉盈亏的日上中倾倒。你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，辗转的牵挂。 身不

不相关的人海，杜绝你的时代，风化才速留白，抖落一身尘埃，传来冰消雪融。气候不为谁更改，狂奔去经过记忆的藤蔓，一幕幕关于你的却传达，无怪乍暖还寒，天意自己凌乱，谢烟突然能过循环，长河里飘摇着谁瑰丽的诗篇，他至少到处梦中青涩的爱恋，而我之前不会为惊鸿一瞥，辗转过一年又一年，目闭目亲手献上一生的花圈，睁开眼两句挽联，哭不声岁月，迟来的花时间喷不成凋烟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顽固未变。水之天，也能让 着我心田。